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到咗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黄晓初先生阿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你好。 嗱，阿初上一次咧，我哋好精彩咁样讲咗《无间道》啦，其实峰回路转，我想问咧，系咪每一个剧本都可以做得好好睇咧？ 哇，咁啊，真系唔系喎！我咁多年就真系再烂啲嘅剧本我都见过啊。同埋咧，我谂如果大家有编剧嘅经验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嘅，就系、是、啊，你见到某一样嘢，或者你经历咗某一样嘢，然之后你话啊，如果呢件事写一个剧本就好啦，咁啊，跟住你发现咧，最正嗰场咧系写到噶， 系 前前后后你写唔到 哦， 跟住咧成个戏就净系得嗰一场嘅啫，原来或者你见到有个人物，诶、哎、呢、這个人物好好笑啊，我写个戏，跟住你就发现。只是写到一场的。 是啊。 但是就整个剧本你没有。因为当然啦，编剧到最后各施各法。我现在都是即是在我的角度，我是以一个即是 dramaturge， 即是一个戏剧理论家、戏剧文学指导，以一个纯技术 的分析。我在美国的时候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些这样的戏剧文学，即是他们叫 script doctor， 就是剧本医生。咁佢哋就攞個劇本嚟我睇，睇完之後就話俾佢聽邊度得邊度唔得，點解唔得，點樣可以得，應該要做啲乜，咁樣去搞咁樣。咁所以我都預幾多係唔得嘅劇本嘅。 嗱，比如咁講啦，我哋都係想得啫。如果真係好想寫劇本，學你話齋，咁通常個題材梗係貼近自己係最好㗎啦。咁譬如我失戀，我覺得我失戀個咧好靚嘅，好 dramatic 嘅，好戲劇性嘅，我好想寫低佢啦。咁我真係淨係寫到嗰場。如果我想寫一個好嘅劇本，係關於我失戀，我可以從邊度開始啊？ 其實第一樣嘢，我諗搞翻清楚就係我哋寫個劇本係想做乜嘢先。所有嘅藝術啊，我諗第一樣嘢我要強調嘅就係，所有嘅藝術我哋都想做一樣嘢嘅，都係想分享，都係想有一啲嘢想表達、想傳遞，或者係甚至係想教化。我跟住要諗嘅就係呢樣嘢究竟有冇價值同人分享啊？即系衰啲讲句，你失恋关我咩事先？ 系啊系啊， 你点解要讲俾我听添？而家唔系，你谂谂下，你话唔系，我失恋呢个故仔咧，系有一啲嘢咧，系教训我哋唔知乜嘛？点解我哋细细个成日听啲故仔都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啲乜嘢？大家唔需要觉得系好似好老土咁样，但系其实每一个戏都有啲咁嘅嘢嘅，就 系 佢想分享一样嘢，想传达一啲信息，而嗰啲信息咧，好可能唔系咁多人明白、咁多人知嘅。咁当然。你可以話，我想講嗰樣嘢咧，我寫篇文就得噶啦。咁你咪將你嗰樣嘢寫篇文俾人睇咯，係咪啊？可能係你話，失戀係唔好嘅，你對男朋友差係唔啱嘅。咁你寫咗呢幾日字，人哋睇完就係，我同意喎。講完，咁但係點解我哋會做戲啊？點解到最後我哋選擇用戲劇呢個媒體去交代一啲嘢？因為戲劇咧，相對地咧係刺激觀眾嘅感受經歷係多啲嘅。咁你作為一個演員，你一定知道，即係我哋作為觀眾喺台下面或者喺個觀眾席睇緊一套電影、睇緊套舞台劇，我哋係想套戲感染我，令到我哋有一個即係英文叫做 empathy 啊，中文譯做移情啊，即係一個同化，我哋能夠明白劇中人嘅情感，佢所經歷嘅嘢嘅一個咁樣嘅狀態。而經歷完呢樣嘢之後，就好似我之前都提過嘅，發咗場夢咁樣。而嗰個夢係關你事嘅，跟住你有一個好刻骨銘心、好入心入肺嘅經歷，而到最後，因為你好似一齊經歷咗，而你明白，哎呀，即係你諗下，我哋上一集講《無間道》，你如果你係經歷咗劉德華嗰個心路歷程，到最後你睇完套戲好似發咗一場夢咁樣，你會諗，如果俾你揀，你做好人定做壞人呢？ 俾我揀，一開始我唔入黑社會，我就唔會俾人喺黑社會佬點我走咗去做做卧底啦。如果我一開始係做咗差人嘅，我最多都係去黑社會度做卧底啫。但係我都係一個好人。 係啊， 你可以咁樣睇。當然每個人嘅經歷唔同，所以我認為咧，每一個戲到最後令到我哋有嗰個經歷咧，我唔介意觀眾咧係有一啲，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本身嘅經歷唔同，因人而異地個睇法有啲唔同。但係每一個我哋想寫嘅劇本，其實到最後都係想有一啲嘢同觀眾去分享嘛，而嗰樣嘢請大家去寫個劇本，或者你寫一套小說又好乜都好啦，你要覺得你嗰樣嘢係值得同人分享，有價值。當然每一個人嘅價值觀唔同啦，但係你覺得嗰樣嘢係需要同人哋分享，咁呢個作為個前提，可能就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寫一個比較好嘅戲咯。 係啊，即係有時啲劇本如果過分沉溺落去咧，其實即係觀眾都唔知從咩角度去欣賞你嘅。咁好啦，正正咧，亦都係今日我哋要講呢一個劇作家咧，佢有一個特性咧，都係我覺得都幾啱我哋頭先講嘅嘢喎。好啦，我哋今日講嘅劇作家咧就係布萊希特啦，跟住佢最出名咧，我哋諗起佢就係有一種間離主義啊，即係佢就係永遠咧令到我哋嘅觀眾咧啊會多啲思考咧個戲入邊嘅嘢。咁究竟係乜東東咧？依家咁樣講完都未必明白嘅。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講下布萊希特係一個點樣嘅劇作家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阿初啊，咁我哋就话今集咧就会讲下布莱希特啦。布莱希特嘅背景系点？你又知唔知咧？ 布莱希特我最熟悉嘅就系佢系德国嘅，喺德国生长啦。 系啊， 咁跟住佢啊经历咗二次大战啦， 但 系亦都因为佢一啲马克思主义嘅思想啦，即系佢系信奉马克思主义噶啦。咁啊，亦都系当时俾德国迫害得好紧要啊，去咗美国。咁佢好多嘅成名嘅作品都系喺佢喺美国。生活嘅期間嗰陣時寫嘅， 佢逃難過去美國咁啊嘛， 係。 咁好啦，咁布萊希特嘅背景其實都簡單，佢就係跟住父母長大啦。佢父母咧係一啲製紙工廠嘅一啲人啦，即係佢算係富户噶。佢有得讀書，有得讀大學，學識咗好多嘢。但係咧就係因為頭先你所講啊，經歷戰爭，咁佢匆匆咁樣畢咗業咧，就去咗其他地方。但係佢冇放棄過佢對劇作嗰個研究啦。咁直至就算佢翻翻嚟德國咧，佢發表佢其他嘅文章。虽然俾人禁都好啦，但佢会继续去写，继续去写，继续去写，直至到最尾咧，佢就写咗好多好有名嘅剧本噶。佢有啲咩好有名嘅剧本啦？不如我哋讲下。前排咧就好多人中意做嘅《Three Penny Opera》，就系三毛钱歌剧或者三便士歌剧啦。咁啊，我哋今日会讲噶啦，就系《高加索灰兰记》啦，《沙胆大娘》啦，《伽利略》啦，《四川好女人》啦。咁呢啲都系佢一啲好有名嘅作品嚟嘅。咁我话错，布莱希特佢。咁出名嘅間離主義其實係咩嚟嘅咧？ 哇！呢、這個又真係可以講一集啊，淨係講呢樣嘢， 五集都得嘅。 我哋而家大部分人講嘅疏離主義或者間離主義啦、英文係叫 alienation 啦， 係 即係或者 alienation 亦做可能係異化啦， 係係係。 但係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我就即係細細個讀書嘅時候翻查過。到最後我係走到去要問啲德文嘅專家嘅， 係 因為到最後啲德文嘅專家就同我講話，嗰個字冇得譯嘅。佢原本德文咧，我唔知我發音啱唔啱，就叫 flame donk。 哦 ，flame donk。咁就話呢一個字係點樣解咧？其實佢就話最接近嘅解釋就係有啲怪咯。呢、這個字嘅解釋就係有啲怪， 可唔可以讀多次啊？教我讀一次啊 ！The flame donk， 咁但係就係佢呢一個 the flame donk， 我哋姑且而家就叫做疏離主義或者 alienation 啦、就當日就係話係一個怪，咁呢個怪其實係咩嚟嘅啦？好多人而家嘅理解咧就係疏離主義就係一樣咁嘅嘢，就係佢會令到你頭先咁講啊，就係話令到啲觀眾咧就長期咧就好疏離咁樣去審視個戲，而多過我哋之前話我哋想啲觀眾係投入、有 empathy、有移情作用噶嘛，但係咧布萊希特就唔中意嘅，係嘛，就成日都好疏離嘅，但係我個人認為呢個睇法係錯嘅。 係，即係你覺得布雷希特呢個睇法係錯定 係？ 我哋咁樣去睇布雷希特， 我哋咁樣去解讀呢樣嘢係錯 的。哦，係係係係。 好多時咧，我哋就俾呢個蘇黎主義、間尼主義呢兩個咁嘅譯名咧，就搞到我哋認為咧，誒、哎、成句都好蘇黎咁啊，蘇黎主義啦。咁就我認為呢個係就會出事嘅。 好蘇黎咁做，好蘇黎咁睇，咁做嚟做咩？睇嚟做咩？ 咁跟住咧，我好記得我嘅恩師陳錦權先生， 係係係， 佢就當日教我哋嘅時候，佢就話。嗱，我而家喺地下度画个圈，我哋坐喺个圈出边，你示范下点样喺个圈入边走出嚟啊？ 吓，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地下度画个圈，然之后我哋坐晒喺个圈出边，你示范下点样个圈入边度行出嚟啊？咁第一样嘢你要做乜嘢啊？ 行入个圈度 先得噶， 系系系。 咁你疏离，你唔首先令到啲观众同你有联系，你点样疏离啊？ 嗯， 系嘛？所以呢个疏离主义或者呢个 The Flame Dome Effect， 你究竟系点样去执行嘅咧？到最后好重要一样嘢就係要令到观众第一样嘢投入先。我认为呢一个系同好多人嘅睇法都唔同啦、即係佢哋猛话疏离猛话疏离就好疏离啦个戏。疏离完之后我都唔知睇咗啲乜。但係第一样嘢就係、其实你睇返布雷希特所有嘅剧本其实入面系有一样有情㗎。 系啊。 一样系有人性㗎。 有戏。 一样系嗰啲嘢一样系有戏㗎。咁但係如果我哋執行嘅时候就全部都好疏离啦咁就出事嘅。所以到最后呢一个所谓嘅怪怪地其实系咩呢即係、我人生之中我有印象我认为系最体现得到疏离主义嘅呢系乜嘢呢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明唔明白。因为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嚟嘅。而一个经历我好难用口述令大家明白但我即管试下讲。 好。 我记得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呢佢就上堂呢就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即系要同大家介绍一啲嘢。咁佢要介绍嘅咩咧？系介绍莎士比亚嘅戏。 系。 咁佢系一个女同学嚟嘅。咁啊，几靓噶，几高大噶。 唔就好似我咁啦。 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咧，嗰、个同学咧，佢喺要做呢一个咁嘅演说嘅时候，佢做咗啲乜嘢咧？第一样嘢，佢本身系女仔嚟，几靓女嘅。 系。 佢就女扮男装。 哦。 第一样嘢，佢女扮男装，跟住佢就走上去个台度，就同大家讲莎士比亚嘅戏。然之后佢话喺当年做呢啲戏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我哋都提过一下嘅，就系、当时咧所有咧都系男人男性嘅演员。 系啊。 做戏入边所有嘅角色。 系啊，无论男角色、女角色， 扮演啲女仔添嘅。 系啊系啊。 喺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坐喺个观众席度，我就觉得呢一次系我其中一次我人生最强嘅疏离主义。 Flame Dome 就点解我话呢次系我人生之中最强一次疏离主义咧？就系当佢喺度讲紧话啲男演员喺度做女角色，而佢作为一个女演员喺度扮紧一个男人，喺度讲紧呢个题材嘅时候，同时喺我脑入边产生紧嘅系几个层次唔同嘅嘢，系同时发生嘅。 系 佢讲紧一个知性上，当时莎士比亚嘅演员系点样演出？我面前见到嘅系一个女性嘅演员喺度扮演一个男人，喺度讲解紧一啲嘢，系几样嘢同时发生，我同时喺度消化紧一啲资料， 系 同时喺度感受紧呢样系乜嘢，跟住佢再用呢样嘢讲解当时莎士比亚嘅年代做戏嘅时候嗰、个模式系点，咁啊讲开就讲啦，你谂下莎士比亚年代嘅时候啲人做戏系咪好似我哋咁样咧？第一 ，Globe Theatre 呢个环球剧场演出嘅时候，你谂下如果我要做一场戏系呢个夜晚嚟，咁你点演出呢佢封咗个天佢， 系啊系啊， 佢长期系日光做戏噶嘛，咁、佢做夜晚点做啊？其实系啲演员行出嚟，哇，做乜咁黑嘅？咁我哋就信噶咯。佢嗰个假定性啊，系咁样就已经呈现咗噶啦嘛，系冇呢咁嘅。仲有一样嘢，嗰阵时嗰啲观众系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坐喺个观众席度静静地咁样。系佢一路做紧戏，下面有个阿婶行过，花生，跟住啲人全部人喺度嗌紧，然之后下面嗰啲人就话：，喂，你做戏做得咁差噶、啊，会喺度嗌嘅。 妈咪，我坐到张凳好攰。 系啦，你谂下嗰阵时嗰啲人演戏咧，系冇办法好似而家咁样，我哋喺个录音室入边对住啲麦 ，to be or not to be， 冇可能咁，佢哋系嗌紧噶， 系 to be or not to be 系嗌紧噶，你点样嗌紧而做到嗰个感情，做到嗰个戏？跟住仲要係有陣時嗰啲係男人嘅演員係扮演緊女仔嘅角色，仲要喺戲入面呢個女仔嘅角色扮返男人，你諗下幾咁複雜。所以莎士比亞嘅戲其實做緊嘅時候已經有疏離主義啦，已經係產生緊㗎啦，只不過係嗰樣嘢當時冇人嘗試，我叫做 articulate 佢清晰咁指出呢樣嘢叫疏離主義。咁、當然啦，呢樣嘢係布雷希特佢係提倡嘅，而當時佢提倡嘅時候，佢亦都運用喺佢嘅戲入面， 但係當時沙士比亞，我相信佢就冇特別去諗呢樣嘢啦，因為嗰陣時係純粹係個狀況係咁啊嘛，所有都係男演員嚟噶。 係。 佢只不過攞咗呢樣嘢玩，所以佢男演員扮女角色，跟住扮翻一個 男人。產生咗呢個主意。 只不過咁啱啊，產生咗呢個狀況，佢亦都未必係好清晰我要做呢樣嘢。但係布萊希特就係攞住呢樣嘢，佢認為喺適當嘅時候做呢樣嘢，就會令到我哋產生一個好特殊嘅狀態，我哋會明白一啲我哋原本唔明白嘅，而我哋唔會好似平時我哋睇戲咁，哎呀好投入啊，佢真係好慘啊，而我哋會多咗一份坐後，咦點解佢會咁樣嘅？我哋多咗一份嘅審視，多咗一份嘅理性，而呢樣嘢係布萊希特想成就到嘅，想做到嘅。而所以蘇黎主義、簡黎主義呢，好多時應該我認為啦，我個人認為啦，即係我歡迎大家同我討論一下嘅。 係可以寫信過嚟㗎。 係啊，嗰個所謂行入個圈入面，就係其實令我哋投入咗個戲先。 係。 然之後突然間做咗一啲嘢，令到我哋跳翻出嚟。咦？究竟點解會咁嘅？我哋會重新用一個理性去審視件事。所以布萊希特嘅戲一樣有投入。你一定要投入，但系你喺適當嘅位置梳理翻出嚟，所以點解咧？布萊希特好多戲咧，無端端會有啲唔一定啱嘅位啊，無端端咧佢會起歌噶。 哦，係啊，係啊，突然之間唱首歌， 會將嗰啲最大嘅情感咧，俾咗個說書人就出嚟講咗佢。 嗯， 等我哋唔好，哎呀，佢真係慘啦，而我哋。是听咗好似听一啲诗咁样，或者係听到一个评论咁样，等我哋去评论论述一样嘢，而多过我哋去投入去佢真係惨啦嗰个世界入面。咁呢个我諗喺我嘅理解入面嘅一个认知，究竟蘇黎主义系啲乜嘢囉。 咁但係我想问啦，点解其实布雷希特会有一个好似系被认为系反传统戏剧主义呢？因为传统戏剧系我哋所有演员跟返，即系个戏系跟返个剧情去做，跟返个剧情去落个起承转合，好沉迷，即系我咁讲呢，如果对比起就沉醉落去件事度行嘅。咁但系今次佢点解会有呢、這、一个喺呢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好似突然之间要提醒观众嘅呢一个好似反咗传统嘅一个手法呢？ 哇！你讲到呢个问题，我又有真系大有文章啦，有好一扎嘢需要 讲。好想听啊！ 第一样嘢，你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过咧？话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咧，系喺当时大约喺100年前咧，系啲实验性嘅嘢嚟 嘅。系啊系啊，即系或者先至兴起有人去做。 即系你谂下咧，其实我哋讲莎士比亚，你谂翻几百年前莎士比亚嘅戏，其实佢几多嘢系向观众讲嘅，都有噶嘛。佢会无端端有啲我哋叫做独白啦，真係一个人喺度讲，甚至係对观众讲嘅嘢。係咪咁？但係呢，去到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之后呢，就有人提倡一样嘢啦，叫第四幅墙。 係 咪即係喺观众同埋个演出中间呢，係有一幅墙嘅，我哋只不过喺度偷窥緊个演出嘅啫。所以佢哋演出嘅时候係唔会理你嘅。 嗯。 係咪咁甚至喺去到自然主义呢，就係、是背台咪背台咯，咁個人個背脊係會向嗰邊噶嘛？點解成日都要向住觀眾啫？係咪？咁去到自然主義就有一個咁樣嘅極致啦。咁但係點解去到布萊希特嘅時候，呢、這個又變成咗一個實驗戲劇呢？ 哦， 就係因為嗰陣時興或者一個主流嘅戲劇就係啲寫實嘅第四幅牆，而有個人喺我哋一齊辛辛苦苦建立第四幅牆之後，等我哋投入咗走入個圈入邊嘅時候。突然間有個人喺個圈度走出嚟，望住觀眾同你講：喂，你見唔見到我哋頭先做咩啊？佢突然間問你喎。 係啊係啊， 即係好似我而家同 Winky 你傾緊偈嘅時候，我突然間對住個麥，我同觀眾講嘢，咁觀眾會定：喂，做咩叫我啊？關我咩事啊？你想我點啊？咁就係有一個叫醒觀眾嘅功能喺度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喺當時咧，其實就係好前衞嘅。咁當然啦，而家大家觀眾入去劇場睇戲嘅時候，就呢樣嘢就大家見得多咗啦，就不以為然啦。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喺电影度见过呢？有一个电影呢，又系我认为佢系运用呢个蘇黎主义运用得好好嘅。 喺边套呢？ 如果爱。 哦，但系音乐剧会唔会常啲出现先？真系 最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唔单止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布莱希特咁样，佢有运用音乐剧嘅元素，突然间唱歌。仲有一样嘢咧，喺布莱希特嘅戏入边成日出现嘅戏中戏。如果我入面呢就係、是、有呢个咁样嘅元素㗎，就係、是、戏中戏。讲戏入面嗰啲人拍緊一套戏。而拍緊嗰套戏呢同佢哋嗰个戏入面嘅现实生活呢係又有一啲关系 㗎。 又有一啲恩怨情仇㗎、 哦。 跟住呢佢嗰啲歌呢无端端又会突然间拧出嚟向住观众唱嘅。每次记起呢套戏呢、我就会好记得佢係其中一套我印象最深刻喺电影度用緊蘇黎主义嘅戏囉。 明白明白。啊，咁但係其實你咁講啦，以前又可能係好興呢啲間離啲嘅，咁啊到咗變咗好實驗性嘅時候，跟住布萊希特咧又出翻嚟，咁點解佢會喺呢個時期先？我想問一下每一個劇作家，佢哋喺嗰個時期做一啲所謂好前衞嘅嘢，係咪都有一個原因呢？ 我谂唔多唔少都有原因嘅，即系因为我哋每一个艺术家到最后唔系去遵从一啲嘅一啲嘅咩嘅规条，或者边个讲落嚟，哎呀，苏黎主义我就用啦，或者系古希腊剧场我就用啦，我就用晒啲人哋教落嚟嘅嘢，而系到最后每一个艺术家其实都系一个人啫嘛。 系 咁呢个人佢嘅成长，佢同身边嘅关系，导致佢点样睇呢个世界，到最后佢有终于攞到一个工具。去讲佢认为系有价值嘅嘢，咁样我哋之前都提过呢样嘢。一个编剧佢攞住一个工具，佢讲佢认为有价值嘅，咁佢当然用佢认为系啱嘅方法同佢讲佢觉得有价值嘅嘢啦。咁、而当时布莱希特其中一啲好重要嘅嘢，我咪话佢系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嘅，即系佢同意嘅。咁而佢好多时就系、是。啲戲咧都會講咩咧？就係、是、啲叫做上流社會嘅人啊，有錢人啊，點樣欺壓啲窮人啊？又或者係我哋面對一啲不公平嘅時候，我哋啲人應該點樣做？點樣反應啊？而佢因為佢呢啲咁嘅主題啊，所以佢好多時喺個戲入邊營造咗一啲咁樣嘅情況，跟住佢就會突然間令向觀眾問觀眾，令到觀眾要重新反思究竟。我而家睇緊嘅係咪關我事？佢認為戲劇啊，或者任何藝術啦，應該係有幾個最主要嘅功能嘅。第一個功能就係一個純粹嘅藝術性啦，係咪？咁當然亦都係有娛樂性嘅啦。即係你可以去純粹係睇娛樂，我當睇完之後開心，冇問題噶， 係 咪？咁跟住好重要嘅咧，佢就係認為係有社會性、有教育性嘅。而教育呢样嘢喺布莱希特嘅戏剧入边系好重要嘅，佢认为每一个戏都应该有佢嘅教育成分， 系 令到啲人通过去睇戏之后系真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一啲嘢。当然佢唔系话次次都摆上台就呢个故事教训我哋要勤力啲，而系佢摆出一啲嘅情况。一啲嘅現狀出嚟，令到觀眾重新去反思，我應該點樣面對呢啲情況？其中一個幾典型嘅例子咧，就係我哋頭先提過一個劇本嘅，就係、是《四川好女人》。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四川好女人》入面就係講有一個佢係好人嚟嘅，就係、是、但係佢因為佢太好人，就成日俾人蝦，所以佢就扮演一個佢應該係佢表哥嘅咁嘅角色啦。就佢就會蝦翻啲人嘅，起碼控制嘅情況啦。 嗯、 但係到最後咧，就係、是、成個戲到最後一場戲就係而家要法庭要審啦，就係、是、究竟係好人定係壞人咧？係邊個做錯事？佢可以选择自己是沈德那个好女人行入去受审，佢亦都可以选择自己是个表哥入去好强硬咁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到最后个戏就系完喺我应该用咩身份入去咧 ？boom 个戏就完咗，跟住观众就被逼要一齐去谂，如果俾系我，我会点做咧？佢唔系俾一个答案嚟，但系佢逼你一齐去谂，去经历。去做呢个抉择，咁呢个系喺布莱希特嘅剧作入边一个几典型嘅情况嚟 嘅。哦，喂，但系听咗咁耐咧，我都真系想听一下布莱希特嘅戏剧啦。不如我哋依家休息一阵，听翻首布莱希特嘅歌，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进入佢嘅《高加索灰狼记》呢个剧本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阿初啊，咁我哋话咧就讲《高加索灰狼记》呢个剧本啦，呢个剧本嘅背景系发生喺边度噶啦？ 嗱，咁个剧本系叫《高加索灰狼记》，其实佢入边最主要嗰个古仔咧，就系讲一个类似我哋中国传统嘅古仔入边有一个叫《灰狼记》嘅古仔， 系啊系啊， 都系咁样嘅，就系又系画咗个圈，然之后就有个 B B 小朋友 争咁样。咁但係高加索灰狼记就係讲有个地方就係、是、姑且就叫 Caucasian 啦、高加索一个咁嘅地方啦。咁、但係呢个地方系边度呢，就是、东欧嘅地方，系真系有咁嘅地方。但系重点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呢、這个地方其实系边度唔系咁重要嘅。 但唔系因为我点解咁问呢，其实嗱我睇落譬如头先我哋讲四川好女人。嗰、那个背景系喺四川。咁跟住高加索灰狼记就算我哋喺东欧但系都唔系喺德国。点解布莱希特呢，即系好多呢剧作家 会写翻自己国家嘅背景，点解佢唔会用自己嘅国家嚟做背景咧？ 嗱，我唔系布莱希特，我唔够胆答你呢个问题，但系我只不过系即系有一啲我嘅睇法啦。咁但系讲我呢啲睇法之前咧，我想讲有一个几有趣嘅现象， 系 就系咧，我都几多经验做翻译剧嘅，即系可能个戏本身个背景系边度都好啦，美国、英国、德国边度都好啦。咁跟住咧就好多时咧演后座谈会啊，或者啲问卷啊，啲人就会写啦，就系、是、啊，点解唔将个戏改编做香港嘅咁样？咁我想问啦，改编做香港有冇好处先？ 嗯， 定系会削弱咗件事先？ 会噶，同埋因为唔同地方个文化真系好大差异， 有阵时啊， 有好多嘢再要去 tune 嘅，去调节噶啦。 嗱 ，Winky， 你都记得我哋早几年啊，我导演嘅作品，你都有份做嘅，嗰度就叫做《在那遥远的星球》。 一粒沙 就是台湾的作品， 是啊， 就全部都讲台湾。 嗯嗯 嗯。就其实在我们那个作品做了冇耐之后，一年到呢、香港就有另外一个劇团又在做。 是啊是啊。 咁就我就冇睇，我就唔敢评。咁但是我就睇过一啲评论呢，就是讲话那个戏呢就将佢改编咗好多嚟香港。 是。 咁我喺度諗有冇咁嘅好处呢，即係我唔敢讲 100% 系有定系冇。但係回复返你一开始个问题，就係点解要系一啲我哋唔认识嘅地方，或者唔系我哋本土嘅地方、有冇好处呢？我就认为系有某一啲嘅好处，系有某一个疏离呀。嗱，同头先讲个疏离主义唔完全一样，但系呢个疏离嘅好处系咩呢？就系、是、哦，个姑姐讲佢啫嘛，都唔系讲我，唔关我事嘅。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多咗一份咧，我哋喺度批判，诶、哎，佢真系傻仔啦，佢点解会咁做噶？我哋多咗一份批判，因为嗰个唔系我啊。 系。 咁就我哋会客观少少嘅。 嗯。 咁呢一个系其实系好多时剧作家中意用嘅一个方法咧，去令到观众放低佢哋个防线，等佢哋松懈咗先。等我哋觉得，哎，讲佢哋啫嘛，唔系讲我。但系到最后，突然间有一嘢就转翻转头，急你一刀，你就会发觉，啊，其实讲紧我嘅， 系即系呢啲嘢系关我事。 系啦，呢一个系我谂系布莱希特点解会咁多剧作都系专登写一啲好似好 distance， 即系有距离嘅，唔关我哋事嘅地方，而令我哋放松我先，松懈咗先嘅一个方法嚟。同埋咧，你讲高加索灰难记，好多人而家做高加索灰难记咧，都会唔做最头嘅序幕同埋最后嘅 epilogue， 因为高加索灰难记其实系咩呢？其实系戏中戏嚟噶。一开始系有件事，就系、是、两班人喺度争紧一幅地，然之后突然间就话：，诶、哎，我哋唔好争住啦，诶，我哋唞一唞先啦。咁啊，诶、哎，我哋咁啱请咗个歌手，不如佢唱下歌，讲啲嘢俾我哋听啦。咁佢就将高加索灰难记呢个古仔成个讲咗出嚟， 系， 即系讲咗两粒几钟啊都。然之后到最后咧，就个 epilogue， 即系嗰、那个拔啊，到最后咧就系、是、突然间就翻去佢哋两班人喺度争嗰幅地。 嗯， 咁就好似个戏入面佢哋两帮人喺度争嗰个 BB 咁样。 是 就有一啲嘅影射，有一啲嘅关系，到最后我哋喺出面睇就诶、哎、都系佢哋争咋嘛。入面已经系一浸两浸，但其实第三浸系喺观众度，令到嗰样嘢系好有层次㗎，系好复杂㗎，我哋諗嘅系会多咗㗎。 我记得香港近年呢亦都有劇团做过，好似喺三四年前啦，佢哋系有做嘅，而且佢哋再加咗一啲时事落去嘅、即系佢哋嗰两批人争地嘅时候呢，系用当时我唔记得咪菜园村啊嘅新闻摆咗入去劇场上面添嘅。我觉得几特别嘅嗰次个演出都系。咁好啦，我哋讲咗咁耐啦，不如讲下高加索灰难记详细嘅内容系点啊。 哇！呢、這个戏就有排讲起啦。 有排讲咩？我咁印象中系好简单 嘅。你话可以话简单，但系特别系我哋要讲晒成个嘅起承转合嘅时候咧，其实入边有好多细嘅枝节嘅。咁、啊， 交俾你啦，咁。 咁我尽量啦。咁第一样嘢，我头先就讲咗啦，就系话喺个罪同埋拔度，其实系有一件喺外挂嘅事件。 系啊， 就 系 有两帮人就喺纳粹德军嘅统治嘅德国度咧，就打完仗啦，打完二次世界大战啦，就有一幅地。就是究竟是应该归呢两帮人哪一帮管呢？ 是。 一帮呢就应该是种嘢嘅。一帮呢就应该是畜牧嘅，即係养啲牲畜咁样。到最后佢哋就相持不下，就争唔到。咁 突然间就话，诶、哎，我哋搵个人嚟唱只歌《余下奔》咁样啦，咁啊，咁跟住就开始讲呢个高加索灰难记呢个古仔，咁成个讲晒嘅。 争争下，喂，我哋听首歌先啦。 好似电台节目咁样 系 嘛？ 系咯，好奇怪。 你觉唔觉我哋突然间有疏离主义啊？ 我明点解电台成日播歌啦？原来就系想疏离啲。 但系点都好啦，咁我哋 我哋家姐听翻首歌啦。 讲翻高加索灰难记入边嗰个古仔究竟系咩啦？咁入边就讲咧有一个洗衣。洗衣女工，即系我都话啦，布莱希特好多啲劳工阶层低层嘅人，有个洗衣女工， 系 咁咧，佢就系帮呢一个 governor， 即系个总督个太太，打工嘅，就 是、 洗衫， 洗衫啦。 咁就个戏一开始就系讲个总督啦，就是、因为呢一个应该系圣诞节定系复活节嘅弥撒，咁就全部人去嗰度啦，啲、嗯嗯、高官就全部出晒嚟啦，咁、嗯嗯、就最主要就系嗰个 governor 啦，个总督，总督太太一家就有个 B B 咁样啦，跟住就有一个喺个戏入边叫 Fat Prince 嘅一个肥王子，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我唔知系一个戏称定系点啦，佢又有出场嘅，咁、就一路经过啲人，侧边啲人就好穷啊，叫佢哋俾啲面包啊，咁佢哋就施舍下，咁就派啲嘢俾佢，因为佢好有钱噶嘛。咁点知咧？就系、个戏就之后呢个格鲁雪就遇到一个士兵，就叫做Simon 西蒙咁样。 格鲁雪就系头先我哋讲洗衣女工啦， 佢、遇到一个西蒙，咁、个西蒙基本上就系调戏佢嘅啫，就话诶、我见过你喺河边度洗衫啦，你仲喺嗰度冲凉添，即系佢装我去冲凉咁样。 几靓喎你？ 系啊，咁啊好嬲啦！呢个格鲁雪当然就走咗去啦。咁点知就东窗事发？东窗事发系咩咧？就系、原来呢个 Fat Prince 呢个肥王子啊！就是叛乱就推翻咗呢一个总督就当场就斩咗个头就钉咗喺个教堂个门口度咁全城就即刻极度混乱啊咁呢个总督夫人呢就点算呢第一样嘢你估下你个总督夫人做咩呢就当然系执嘢走啦执晒啲财物就留低咗一件就唔系咁重要嘅嘢就系佢个仔佢就竟然系执走晒啲财物咧，就留低咗。吓， 佢真系留低咗噶。 系啊， 唔系特登摆低。 佢系挂住执啲值钱嘢，然之后系留低咗个仔啊！即系个戏入边系咁样描述嘅。咁跟住呢个格鲁雪呢个洗衣女工咧，就其实都叫做哇，见到个 B B 咁惨咁，咁佢就想办法就收留呢个 B B， 就喺战乱之中就逃走啦。而到最后咧，喺佢哋逃走嘅时候咧，呢、一个 Simon 啊。就亦都見到佢就係同佢就係定情，就俾咗個應該係十字架佢就定情咁樣就話我而家冇辦法，因為佢要保護個總督夫人走啦。咁咁呢個格魯雪就抱住個 B B， 亦都係走咗去第二個地方度逃難。咁佢哋就自此就分開咗。咁分開咗啦，呢、這個格魯雪就要想辦法，喂佢又要湊住阿 B B， 係咪？咁佢就又要揾地方住，又要想辦法令到呢個 B B 有嘢食，佢又冇辦法喂佢，咁點算咧？咁佢就曾經諗過打算咧，就係、不如揾一户好人家擺喺佢門口度，咁就算啦。咁佢就真係揾到一對老夫婦，咁啊擺喺佢門口，但係到最後佢又唔忍心啊，咁佢就又搶翻佢走，跟住佢到最後就揾佢阿哥，就投靠佢阿哥，咁佢阿哥个老婆咧就好刻薄嘅，咁佢就唔知点算啦。到最后佢个哥话：，喂，咁唔掂噶，你带住个 B B， 我又唔知点样同啲乡亲父老交代。你一个女仔带住个 B B 咁点搞啫？ 同埋佢好似唔肯讲系咪佢生啊嗰啲，讲到好模糊咁噶嘛。 呢个哥哥咧到最后就话：，佢啊而家其实就带个 B B 去，因为打仗啊，佢就去揾紧佢个老公嘅，咁啊冇事啊冇事。但系即系日子耐咗都唔掂噶嘛。咁呢个哥哥就谂咗个办法，喂，不如咁啦，你粗粗地。搵个人嫁咗佢啦，嗱我帮你谂过噶啦，村入边咧就有个人咧，佢病到就嚟死噶啦，嗱林同佢结咗婚，咁咪冇人有嘢讲咯，算啦咁。咁格鲁雪当然啦，好不情愿啦，因为佢都仲挂住呢个 Simon 系 咁，但系到最后冇办法啦，因为日子太耐，佢亦都要为个 B B 为佢自己着想，咁佢就要同呢一个即系。好重病嘅人結婚啦，咁啊好好笑嘅，佢結婚嗰場咧就係咁啊有一啲樂隊啊，有個即係好似牧師定係和尚咁樣就走嚟幫佢哋主持呢個婚禮啦。咁基本上嗰個牧師嚟到就係話，哦，我可以一次過同你做曬兩單生意㗎，就係我可以第一幫你處理呢一單咁樣嘅婚禮啦，同埋我睇嗰個新郎嗰度就死咯，我哋喪禮都做埋，使唔使幫你搞埋佢啊？咁咁啊好野笑嘅嗰個事件。咁但係重點嚟啦，就喺佢哋結。咗婚之后咧，突然间就收到消息，就系长仗打完啦，嗰、个肥王子咧就俾人拉咗落台啦，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嘅总督咧就上任啦，呢次掂啦，咁呢一个病咗嘅老公咧就即刻冇事啦，因为佢原来一路咧都系唔想自己要服兵役就扮病，咁就出事啦。 呢、這个格鲁说点知咧，就原来嫁咗俾一个咧，就都唔方好人啦，扮病唔去打仗，系咪？咁就如是者，个战争完咗几个月，咁啊，格鲁说就一路都俾呢一个男人调戏啦。因为佢哋名义上系结咗婚噶嘛，但系佢又一路都唔肯履行佢哋夫妻嘅责任。咁佢要凑住阿 B B， 就一路都俾呢一家人恰。 系。 咁点知有一日佢哋洗衫嘅时候咧，就隔住条河。呢场系好重要嘅，就系、是、隔住条河，嗯、就系点知呢个格鲁说就遇到打完仗翻嚟。嘅 西蒙， 咁啊，佢哋就互相就问好啦。点知就发现有个细路仔已经大个咗啦嘛，几岁啊嘛，就跑入嚟。咁啊，西蒙就见到吓，喂，呢个系咪你个仔嚟噶？ 啊， 原来你已经嫁咗俾人啦。咁佢又真系嫁咗俾人，又真系有个仔啊嘛。咁跟住佢就同西蒙讲话，呢个唔系我个仔嚟噶。点知喺呢个时候同时间就系啲士兵啊，因为输咗嗰边咧，都一路想办法令到自己可以攞翻个权啊嘛。 嗯， 就嚟捉呢个细路。 哦，因为知道佢系皇族嚟， 系啦，皇族嚟，咁啊捉呢个细路，喺呢个时候就问佢，你系唔系呢个 B B 嘅妈妈？ 嗯， 咁佢就被逼要话系啦，如果唔系佢哋即刻捉佢走啊嘛，咁呢个 Simon 一听到就即刻转身走啦，当然系，咁、那个事件就嚟到呢度就系我哋叫做 Act One 啦，大部分人嚟到呢度，如果有 intermission 就会喺呢度做一个叫做中场休息嘅， 系， 咁就系上半场就系讲呢个格鲁说同呢个 B B 阿米歇尔阿 Michael 同埋 Simon。嘅一个咁样嘅关系啊， 系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讲埋个下半场啊。 好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 Winky、赖慧玲同埋黄晓初噶啦。阿初阿初，我好想咧继续听埋个下半场啊！咁究竟呢一个嘅高加索夫人嘅下半场系点嘅咧？ 咁啊，放完中场休息翻嚟啦，我哋就讲埋个下半场啦。 系 咁啊，下半场最有趣嘅地方就系观众同你哋都一样啦，听众翻到嚟一听就系点解突然间变咗第二个古仔嘅，就突然间好似讲个第二个人咁样，就有一个新嘅角色嘅出现。呢、這个就叫阿斯达克，阿兹达克啊，中文应该译做阿斯达克。咁佢系一个即系其实是一个流民嚟嘅啫，唔系咩咁特别嘅人嚟嘅。咁但系咧，佢就有一啲遭遇啦，就系佢又好中意帮人嘅，即系佢又好睇唔过眼啲穷人啲惨嘅人就俾。人虾咁，亦都因为咁咧，辗转咧，佢系唔知点解俾人捉咗去做一个法官嘅，因为当时嘅政权都好混乱啊嘛，俾人捉咗去做个法官。咁其中一场好经典嘅就系话呢一个 Fat Prince 啊，当时咧仲有权嘅，就系咧捉住自己个侄就话：，你哋俾呢个做法官啦，我侄嚟啊咁啊。咁跟住就阿兹达克喺度，然之后又有啲即系有权有势嘅人啦，有啲叫 Anxious， 即系嗰啲铁甲武士喺度啦。咁就话。呢个阿兹达就话俾佢做，喂，咁不如咁啊，嗱，我哋咧就试打一场辩论，如果我赢咗就我做，佢赢咗佢做，咁啊你哋决定，咁就俾嗰啲 iron shirts 嗰啲铁甲武士就铁甲兵就决定，咁点知啊真系咧嗰啲铁甲兵睇完之后咧，就因为呢个阿兹达克就系咁喺度挖苦佢，就话佢哋又贪污又剩咁样，到最后就觉得啊呢、這个人几有趣，即系佢系一个投机主义者，咁啊通常法官都系投机主义者嚟噶啦，所以就俾佢做啦， 就佢啦， 咁就无啦啦就俾咗佢做法官。咁亦都咧，佢喺呢一段阶段咧，系救过一个人嘅。咁嗰个人咧，原本佢以为系普通市长流民，但系点知呢个人咧，原来系之后推翻咗肥王子嗰个政权嗰、那个 Grand Duke 嗰、那个大总督， 系。 咁佢就成为咗大总督。咁喺呢个大总督上任嘅时候咧，因为嗰个肥王子已经下咗台啦嘛，呢、這个阿兹达克就以为已经，我一定玩完啦今次。点知就突然间有人颁令啦，我哋而家咧要推举一个新嘅法官。 系。 咁呢个大总督咧就下命令就话咧，要揾一个叫做阿兹达克嘅人咧就做呢个法官。 系。 因为咧佢就曾经救过一个好重要嘅人，咁其实系救过自己啦。 系。 咁所以呢个阿兹达克一路以为自己就会俾人拉落台嘅时候，突然间。佢又再繼續留喺嗰個位度，真係做咗法官啦。今次佢真係有實權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因為前朝即係之前嗰個上朝嗰、那個 即 係 個 B B 個爸爸媽媽 ，B B 個媽媽，因為爸爸已經俾人斬咗個頭，釘咗喺個教堂度啦嘛。個媽媽咧就揾呢個大總督，就希望可以揾翻個 B B 啦。佢好有愛心噶嘛。 扮， 突然之间， 点解佢扮有爱心？因为佢要有翻嗰个 B B 先有个继承权，攞翻之前嗰啲遗产啊， 系， 所以佢就突然间好有爱心，话一定要揾到， 好挂住佢啊！ 咁但系因为呢个阿兹特克其实系一个流民嚟嘅啫嘛，咁、 啊、 遇到呢个人，佢就话：你放心，我会同你搞掂佢嘅吓，我一定会帮你啊！嗰、那个咩格鲁雪真系刁民吓、啊，想办法同你抢翻个 B B。 我已经知道格鲁雪身边嗰个 B B 系 啊，因为佢哋揾到啦嘛，佢、哋已经揾到啊，咁就下一场就已经系捉住佢嚟审啦。咁、呢场咧审。咁、这、呢个格鲁雪咧，格鲁雪亦都说服咗呢一个 Simon， 就同佢一齐嚟。咁、就仲有另外一个工人咁样嘅，好似，但系嗰个唔系重点。咁啊，开始审咯。诶，开始审嘅时候好有趣嘅，就系佢哋唔知点解咧，系喺度审紧咧一对老夫老妻，话要离婚。咁、跟住呢个阿兹塔就诶唔审住你，你企埋喺边唞唞先啦。跟住审啦。咁啊，阿兹塔克就用咗好多嘅办法去想办法证明佢哋边个系亲生妈妈啦，当然都证明唔到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呢一、个嗰、那个前朝嗰、那个嗰、那个总督夫人咧，就想办法贿赂呢个阿兹塔克。咁呢个阿兹塔克当然亦都好开心啊，佢其实是一个市井流民啫嘛。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呢、这个西蒙啊，呢、这个西蒙咧就突然间就出口就闹呢、这个呢、这个阿兹塔克就、你有冇搞错啊？你收人贿赂咁啊？跟住阿兹塔克就罚佢钱嘅，就话你有冇搞错啊？你话我贿赂，你有咩证据啊？冇证据，黐线嘅你咁啊！跟住罚佢钱。当然佢哋好嬲啦，咁亦都嚟到呢度咧就死啦。佢哋知道已经即系已定啦，大局已定啦，因为佢又收买咗佢咁样啦。咁、呢个阿兹塔克就突然间就话：啊，好啦，我真系决定唔到你系边个佢阿妈啦。咁样啦，喺地下度画个圈，放我 B B 入去，你系边个掹到佢出嚟嘅就边个系佢妈妈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嗰个所罗门王嗰个古仔啦，亦都系。咁到最后掹两次，格鲁雪都系输咗，因为佢唔想整亲个 B B 啊，就俾嗰个总督夫人就抢咗，抢咗佢。咁呢个阿兹塔克就话：诶、哎，咁搞掂啦，而家好清楚边个系妈妈啦。就是格鲁雪啦，因为格鲁雪唔想伤害佢嘛，所以佢肯定就系佢。咁呢个总督夫人当然就系大怒啦，系咪先？但系都冇办法啦， 明明我抢到啦， 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判咗俾呢个格鲁雪，亦都咧判呢一个总督夫人咧，将嗰啲遗产咧俾咗国家，就起咗个公园，就叫做阿兹达克公园。咁到最后咧，系啦，呢、這个到最后咧，呢、這个 Simon 啊，咪俾人罚钱嘅，亦都心悦诚服咁样俾人罚咗钱。个古仔亦都喺呢度咧就完结咗，就解决咗呢个 B B 个抚养权嘅问题嘅。咁、如果大家记得，我一开始咪话有个罪同有个拔嘅，嚟到呢度个古仔完咗咧，亦都跳翻出去嗰度两帮人喺度争个福地。 即系听完首歌，讲完故事。 因为呢一个戏俾人搬演太多，亦都太多人有阵时又冇咗个罪同埋拔啊，有阵时系净系得个罪又冇咗个拔啊。咁確實係邊個版本係當時寫我都唔肯定，但我印象中咧就有一個版本就應該係俾咗嗰啲想種嘢嗰啲嘅。點解係俾佢哋？係因為咁樣係應該係對幅地好啲嘅。 即係、 我唔肯定呢個位，但係呢個睇嚟唔係一個好好好重要嘅位 置。 總之就係到最後係跳翻出嚟，就講翻嗰兩班人喺度爭緊一幅地咁樣。 咁好啦，嗱、那、嗰個間離主義，即係我頭先嘅 Fun Fun 咧就好清晰啦。咁我見到係頭尾係有另外一個故事去再説故事啦。咁當中咧有冇啲可以具體啲？我哋頭先講咧一啲説書人咧，突然之間同觀眾講嘅説話係起到一個作用嘅咧，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嗱，第一樣嘢我想講。下呢一个戏中戏即系原本有一个罪有一个拔，我哋全部人都知道佢哋喺度表演紧嘅时候咧， 系啊， 会令到产生咗一样好有趣嘅嘢。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入剧场，我哋知道我哋睇一个高加索灰难记系某某剧团演出呢个戏嘅话，其实我哋冇咁大嘅质疑啊，因为我哋会觉得嗰啲人全部都系专业演员去做一个戏。 系， 但系你唔好忘记，我哋去睇，如果成个戏系一入去有两班人喺度闹紧交，然之后突然间咧，嗰啲人咧唔知点解会帮手一齐做一个戏，角色扮演。 系。 咁嗰啲人咧就有可能咧啲演技会特别差啲啊，会做得甩漏啲啊，会无啦啦攞张凳又话呢个系一张台啊，即系会有一啲比较多嘅剧场嘅假定性嘅演出啊。 系， 因为我哋接受咗嗰个系一个唔同嘅世界嘛。咁呢样嘢本身已经产生咗第一浸嘅疏离主义啊。 系 好有趣噶。如果你真系去睇一个咁嘅版本，系会完全唔同嘅、 嗯， 会多咗一浸嘅。咁多咗一浸係好定唔好呢，就即係個個演出都會唔同啦，亦都係看官自己去決定。但係呢度已經有第一浸。第二浸呢就係因為嗰個戲一開始係有一個叫做 singer， 有一個歌者，就係話我講個故仔俾你聽，然之後講咗呢個故事出嚟嘛。而呢個歌者會喺成個戲入面不停喺唔同嘅時間穿插，不論係佢會無啦啦獨白對住觀眾講嘢，又或者唱歌，都會有嘅。同埋佢出嚟嘅时候咧，有阵时咧系会描写嗰啲人物嘅心情， 將佢嘅心聲講咗出嚟。但係咧，你諗下，如果係嗰個角色佢自己將佢嘅心聲講出嚟咧，佢會感性啲啊。佢會可能將佢嘅感受講出嚟，但你呢個歌者咧，就係突然間好似念詩咁樣將佢啲感受講俾觀眾聽。 即係一個歌者將另外一個角色嘅感受唱出嚟，你意思？ 冇錯，佢可能係唱，可能係講嘅，有陣時唱，有陣時講嘅。咁亦都會因每一個演出個決定唔同咧，就有異。但係喺個劇本度就寫嗰啲內容係一定係由呢個歌者個口度出嚟㗎啦。究竟係唱定係講另一件事啦？咁同埋有陣時咧，佢又會你記唔記得咪有一場婚禮加喪禮嘅？ 嗰 個歌者又做埋嗰個和尚。想嘅有阵时， 系啊， 即系会令到啲观众睇嘅时候咧，系同时有几浸好复杂咁样交错紧。 故事嗰个味道真系浓烈好多咁样。 系啦，同埋会令到我哋咧成日都会记得，咦？呢、這个就系好似你头先讲话杜汶泽拧出嚟同观众讲嘢咁，你会醒一醒， 系 你会记翻，咦？系一开始系有两帮人喺度争紧幅地，咁样嘅一个。模样咁样一个状态去睇个戏，我哋会有阵时跳出跳入、跳出跳入咁样嘅。咁呢个就系成个戏入边点样用嗰个说书人啦、啊，或者系一啲音乐啦、啊，令到我哋有呢一个咁样嘅间离主义跳出跳入，同埋我哋头先讲话，如果我哋知道系戏中戏，有啲人喺度扮演紧嘅话咧，咁我哋就唔会好似我哋而家睇电视咁样，我哋睇电视咧，如果见到啲人闩门嘅时候，嗰、那个报警板揈一揈咧，我就话做嘢假嘅，我哋会睇呢啲要求极度象真嘅嘛。但系喺咁样睇嘅时候，我哋就唔会要求咁象真，我哋会将我哋嘅精力睇个古仔啊，我哋个批判性会强翻啲。 但我知道布莱希特咧，佢唔单止系嗰个间离主义啦，佢仲有好多主义乜主义物主义咁样喺入边。 其中有一个我听过好有趣嘅，特别我哋学导演嘅时候咧，老师话俾我哋知，有一个叫 No Nothingism 啊。 即系 什么都不知主义啊！ 系咩主义嚟嘅咧？呢个 咁咧，佢导演嘅时候咧，就特别系佢晚年啲咧，佢好出名一样嘢就系咧，啲演员啊，啲设计师啊，走去问佢嘢咧，佢就会话啊，即系譬如话，喂，导演啊，件衫应该点啊？佢就会答唔知道、啊。 即系佢系个戏嘅导演， 系啊。 咁跟住啲 designer 要问佢点样先做到嘢，佢就话我唔知道啊。 系啊，唔知道、啊。咁咧，佢就用呢一个咁样嘅到最后，其实系一个方法嚟，就令到咧每一个人咧都俾佢自己嘅意见啊放大啊， 即系你唔知会唔会系橙色啊，咁样就会抛啲嘢出嚟啦。 系啊，但系佢会逼到咧，因为所有人都要将佢讲嗰样嘢咧要讲得清楚、讲得大啊，咁就令到佢啲戏入边咧好多时会有意地混乱，有意地令到啲嘢唔系好。統一清晰咁樣擺埋一齊，令到你睇落去咧會，咦？有陣時係咁，有時係咁，有時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又好得意嘅就係、是、布萊希特係好中意用冇受專業訓練嘅演員嚟做戲嘅、 即係我哋依家都有好多嘅係業餘會做戲嘅演員啦。 係啊係啊，佢、就特別係中意啲做戲做得唔係咁好人嘅。 嘿，點解咧？ 因為佢就係唔想啲人做戲做得太好，過分投入，令到啲人咧太過投入就做唔到疏離主義。 但我哋頭先講嗰樣嘢係你一定要行到入個圈入面先可以行翻出個圈嚟睇嗰樣嘢。咁如果佢用啲可能冇咁接受訓練嘅演員，會唔會行唔到入個圈度咧？ 嗱，關於呢一點，我真係冇辦法去評論。同埋咧，即係我必須要強調，成個節目所有我講嘅嘢咧，好多都係經過我自己嘅消化同埋我嘅睇法。即系我唔够胆讲我对疏离主义嘅理解就系金科玉律就系啱嘅，即系好可能布莱希特佢自己系认为疏离主义系应该长期疏离噶， 哦， 即系有可能系咁嘅，我唔会即系话冇可能嘅， 系啊系啊， 只不过系到而家我自己嘅有一啲嘅经历令到我觉得啊咁样系有趣，因为咧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或者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啦，我认为系。冇手法嘅，冇傳統嘅， 係 即係所謂嘅手法傳統係後人歸納嘅啫。我而家只係得一樣嘢，就係我要講嘅，我講清楚，用咩方法只係幫我去講我嘅嘢啫。即係李小龍話齋，以無法為有法，冇方法就係我嘅方法。我要講嗰樣嘢，我咪想辦法用啲咩嘢令到我講嗰樣嘢講得好咯。我想個觀眾喺嗰刻跳出嚟嘅，我咪用方法令到佢跳出嚟咯。我唔會諗住蘇黎主義噶，我唔會諗住布萊希特噶。我唔会谂住话，因为呢个戏系表现主义嘅，我就要用表现主义嘅方法，冇噶。即系我如果下下都系攞住呢啲咁样嘅尺去逼我自己去做一啲嘢嘅话，其实只会令到嗰样嘢变成一个四不像咯。但系冇血冇肉嘅，唔系谂住我要点样同观众沟通，我只系谂呢样嘢啫。点样同观众沟通？点样将呢样嘢传递到俾观众？如果我要个观众突然间醒一醒嘅话，我咪用一啲方法咯。咁嗰个方法我哋就归纳咗叫疏离主义。 咁就係咁樣啦，而唔係話一定要係點。所以布萊希特點解佢咁鍾意用業餘演員呢，我都唔夠膽答。但係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唔想佢哋太過投入囉，呢個係肯定嘅。 不過你都講得好啱嘅，我哋如果要到一個經典嘅劇作，可能我哋要好了解嗰個劇本，呢個係一定要啦。了解個劇本，你一定要了解個劇作家啦。但係當你了解曬所有嘢嘅時候，亦都係嗰樣嘢，我哋唔應該俾呢啲嘢反而係困死咗。 冇錯， 最終咧，可能無論係導演啊、演員啊，都要自己對呢啲作品咧有一個睇法，先可以創作出咧你哋自己覺得認為係啱你或者你覺得係啱嘅一個劇本，或者係真正可以同我哋嘅觀眾分享到嘅。好啦，阿初，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個咁好嘅劇本同埋一個咁特別嘅劇作家啦，咁下個禮拜翻嚟咧，我哋就會有其他嘢玩噶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